没想到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，非但不认错，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，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，你懂个屁之类的混话。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，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。祖大寿啊，是个很有名的人，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，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，因为他最终还是换了老板。但奇怪的是，和有这样遭遇的吴某某、尚某某、耿某某比起来，他的名声相当好。说他是一个耍奸的人吧，似乎也不多，原因在于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。祖大寿呢，字富宇，辽东宁远人，生在宁远，长在宁远，参军还在宁远。此人脾气暴躁，品性凶狠，好持刀砍人呐，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。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，后来熊廷弼走了，王化贞来了，也很赏识他，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，镇守广宁城啊。再后来孙德公叛乱，王化贞逃跑了，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，但他并没有跑回去，而是带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。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，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儿来看，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。对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呢，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敢跑来抖威风，是纯粹的找抽，不骂是不行的。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，但结果是明确的，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，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。正如他的那句名言，你倒本不愿是个书生，本不愿却是一个将手。双方你来我往，几个回合下来，祖大寿认输了。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，大明的优秀将领，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。祖大寿，袁崇焕的第一个主帅。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啊是很讨巧的，因为用当地的口音呢、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。为了不至于乱辈分呐、无论上级下属啊，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。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的称其为大舅，原因很简单呐、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吴三桂。当时的吴三桂呢，不过十一二岁啊，尚未成年。既然未成年，就不多说了。事实上，在当年，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的多的人物。吴襄，辽宁绥中人，祖籍呢江苏高邮，吴举人。其实按史料的说法，吴襄先生的祖上啊，本来是买卖人。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，可是到他这辈儿啊，估计是兵荒马乱，生意不好做了，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，从此参加军队，迈上秋八的道路。由于这个吴先生素质高，有文化啊，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，祖大寿呢对其比较赏识，刻意提拔，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。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，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啊，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。吴襄，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。在逃到宁远之前，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，在王化贞到来之前，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。现在看来啊， 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，也不重要，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，甚至比袁崇焕要重要的多。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，毛文龙是皮岛总兵。准确地说，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，朝廷四品文官，而毛文龙是左都督，朝廷一品武官，平辽将军，尚方宝剑的持有者，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。换句话说，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。与毛文龙相比，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，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。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，明代的总兵呢是个统称，大致相当于司令员，但是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，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。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英奎，人家也是个副总兵，但原特派员说砍就把他砍了，眼睛都不长，检讨都不写。总而言之啊，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，有分路总兵、协守总兵等等，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。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，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。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呢，这个地位十分之高，一般呢都附带将军头衔，相当于荣誉称号，如平辽、破虏等等等等。比方说叫平辽大将军，哎，或者叫破虏大将军，哎，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，就是兵部尚书。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20，14个死在关外，现存6人，毛文龙呢算一个。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，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，虽然他的级别很高，但他管的地盘很小，皮岛也就是个岛。皮岛别名东江，位处雅鲁江口，地位险要，东西长15里，南北宽12里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边，是为毛岛主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。一般说来呢，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，不是省军区司令员，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员，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。但没有人觉得奇怪，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，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。毛文龙万历4年生人，浙江杭州人，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。由于家里太穷，毛文龙吃不饱饭，自然上不起私塾啊，考不上进士。而就我找来的史料看，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，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，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，算是百无一用，比书生还差。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呢，也不对，为了谋生啊，他开始从事服务产业，算命。算命是个技术活，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。于是这个毛文龙开始研究蚂蚁神像、测字啊、八卦等等等等。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呢没学到家，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，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。不过呢，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啊是绝对值得肯定的，兵法。在平时只教语文，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呢，这个算命、兵法、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选，且经常扎堆儿，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，叫阴阳学。而迫于生计，这个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些这类的杂书，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，却并非没读过书。据说呀，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，还经常用实践，聊天时用来吹牛，啊，就这么一路算，一路吹，混到30岁。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儿不对， 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，毅然北上寻找工作。他一路到了辽东，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，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，认为他是个优秀人才，当即命他为都司，进入军队任职。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儿啊！没错啊，前面那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。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，跟王化贞关系很好，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。王巡抚给了面子，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，具体情况就是如此。在王化贞看来，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，但事实证明办了这件事儿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。毛文龙就这样到了部队上班了，虽说是个都司，但在地方而言呢，也算是高级干部了，至少啊能陪县领导吃饭。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，都知道他没打过仗，所以都瞧不起他。直到那一天的到来，天启元年3月21日，这一天辽阳陷落，辽东经略元婴太子敬，数万守军全军覆没，至此广宁之外，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，难民携家带口，士兵丢弃武器，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，除了毛文龙。毛文龙没有跑，但必须说明的是，他之所以不跑，不是道德有多高尚，而是实在跑不掉了。由于辽阳啊失陷太快，毛先生反应不够快，没来得及跑，落在了后边，被后金军堵住，没辙了。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妆，往脸上抹把土，没准还能混过去。不幸的是，他的手下还有200来号士兵，带着这么一群累赘，想溜溜不掉，想打打不过。明军忙着跑，后金军忙着追，敌人不管他，自己人也不管他。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的概括：气足。当众人一片哀鸣，认定走投无路之际，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，下海。他找来了船只，将士兵们安全地撤退到海上。然而很快，士兵们就发现，他们进行的方向不是广宁，更不是关外，我们去镇江。毛文龙说道：“ 于是大家都傻了。 所谓镇江啊，不是江苏镇江，而是辽东的镇江堡。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，与朝鲜隔江而立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极其坚固，易守难攻。但大家之所以吃惊，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，而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在明朝手里。辽阳沈阳失陷之前，这里就换地主了，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，且有重兵把守。这个时候去镇江堡，动机只有两个：投敌或者是找死。然而毛文龙说呀，我们既不投敌，也不寻死，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。很明显呢，这是在开玩笑啊！辽阳已经失陷了，没有人能够抵抗，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——逃命。但毛文龙又说：“各位，我没有开玩笑。”我们要从这里出发，横跨海峡，船行上千里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。凭借我们这支破烂不堪、装备不齐、刚刚一败涂地、只有几百人的队伍， 去攻击装备精良、气焰嚣张、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，以寡敌众。我们不逃命，我们要攻击，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，我们要收复镇江，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。没有人在惊讶，也没有人在反对，因为很明显，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，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击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。在夜幕的掩护下，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。事实证明，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，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。如同预先彩排一样，毛文龙发动了进攻，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，没有丝毫准备，黑灯瞎火的，也不知道啊到底来的多少人，从哪里来的，只能惊慌失措，四散奔逃。此战明军大胜，歼灭后金军千余人，镇斩守将童养真，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，史称镇江堡大捷。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，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。消息传来，王化贞十分高兴，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，镇守镇江堡。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，派出大队兵力，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。由于敌太多我太寡，毛文龙呢丢失了镇江堡，被赶进了海里，但他没有喂鱼，却开始钓鱼，退守皮岛。毕竟是个岛啊，所以刚开始时啊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。可不久之后，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。自天启元年以来，毛文龙就没休息过，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儿，不是放火就是打劫，搞得后金不得安生。更烦人的是，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，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，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，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，能把人活活折磨死。后来啊，努尔哈赤也烦了，估计毛岛主啊也只能打得游击，索性不搭理他，让他去闹。没想到啊，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天启三年，就在后金军眼皮子底下，毛岛主突然出兵，一举攻占荆州，就是今天的辽宁荆州，而且站住就不走了，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哟，

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。六年五月，遣兵袭鞍山驿，月数日又遣兵袭彻尔河，攻城南。这胡打一气儿还不说呢，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啊，屯田种粮食，你看实在太嚣张。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，那是不正常的。可是恨也白恨呢，科技跟不上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。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啊，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，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，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，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强掠，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的影响，反响极其恶劣。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，朝廷哄着他，王化贞护着他，后来王再进接任了辽东经略，都得把他供起来。毛文龙，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，现在的上级，未来的敌人。天启三年，袁崇焕正热火朝天的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到达了宁远。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，他的职责呀是与袁崇焕一起守护宁远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满贵，满贵宣府人，蒙古族，很穷，很勇敢。满贵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，从小呢爱好打猎，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，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，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，可谓战功赫赫。而且战功如此显赫，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，倒不是有人打压他，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。这个明朝规定啊，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，要有首级啊，得把那首级拿来。那么恭喜你了，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：一，升官一级；二，得赏银50两。每次满贵都选第二种，因为他很缺钱。我不认为满贵很贪婪，事实上啊，他很老实，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，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。就这么个混法，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，就算老天开眼了。然而数年之后，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。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。万历47年，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虎全军覆没，光将领就死了300多人，朝廷没人了，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贵同志，就此改头换面，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。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，孙承宗。天启二年，在巡边的路上，孙承宗遇见了满贵，对这位老兵游子极其欣赏，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，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。一年之后，满贵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。满贵是个优秀的将领，他不但作战勇敢，而且经验丰富，还能搞外交。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，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，明军压力很大。而满贵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，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，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。很快啊，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，全都服气了。此外，他很擅长堆砖头，经常亲自监工砌墙啊，还很喜欢练兵，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。就这样，在满贵的不懈努力下，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 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。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军民五万余家，屯众远至50里。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，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。其实矛盾还是有的，但问题不大，至少当时不大。必须说明一点呢，这个满贵啊，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，而袁崇焕呢是宁前道。就级别而言呢，满贵比袁崇焕要高，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治武，所以在宁远，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，哎，高一点点。而据史料记载呀，满贵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，加上他本人是由小兵干起，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啊，一个50两嘛，注重实践，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。哎，当然了，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啊。但有趣的是，他和袁崇焕呢相处的还不错，并不是他比较大度，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。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他很清楚啊，在辽东混大部分都是老兵游子，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，在这些人看来啊，自己这种文化人能兼新兵担子啊是没有发言权的，所以他非常谦虚，非常能装孙子，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贵啊这些人虚心请教。满贵们呢心知肚明啊，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，得罪不起，就给他几分面子。总之吧，大家混得还都不错。满贵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，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，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。或许啊，你觉得人呢已经够多了，可是孙承宗呢似乎不这么看。不久之后啊，他又送来第五个人，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，他的名字叫赵帅教。赵帅教陕西人，此人呢当官很早，万历中期呢就已经是参将了，履历平平，战功平平，资质平平，什么都平平，表现一般不说，后来还吃了官司，工作都没了。后来呢也拜杨镐先生的福，武将死的太多没人补，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，在袁英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。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，刚去没多久啊，辽阳就丢了，袁英泰自杀，他跑了，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。一年后广陵失陷，王化贞跑了，他也跑了。再后来王在晋来了，他又投奔了王在晋。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，到哪儿哪儿就倒霉，而且他既无责任心，遇事就跑，遇麻烦就溜，至此呢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，当然啊是反面典型。对此啊，赵帅教没有说什么，也不能说什么。然而不久后呢，赵帅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，主动提出了个要求：我愿戴罪立功，率军收复失地。王在晋认为啊自己一定是听错了，然而当他再次听到那同样坚定的话时，他认为赵帅教同志可能是受到了什么刺激。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，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，往大的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，你要去收复哪里？赵帅教回答道：前屯。前屯就是宁远附近，是明军的重要据点。在确定赵帅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，王在晋也说了实话：收复失地吧固然是好，但眼下呀无余兵啊。这就很实在了，我不是不想成全你，只是我也没法 然后赵帅叫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。无需派兵，我自己带人去即可。 老子是辽东经略，手下都没几号人，你还有私人武装？出于好奇的王在进提出了问题：你有多少人呐？啊？赵帅教答道： 38人。 王在进彻底郁闷了。眼下大敌当前，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，士气如此低落，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。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，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，这都啥时候了？你开什么玩笑？ 还嫌不够乱？ 于是，一气之下，王在进手一挥：“你去吧。” 这是一句气话，可他万没想到，这哥们儿真去了。赵帅叫率领着他的家丁38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，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。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帅叫疯了，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，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，便停下了脚步。 前方已有敌军，不可继续前进，收复此地即可。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，名叫中前所。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，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。赵帅教在此扎营，就地召集难民，设置营地，挑选精壮充军，并组织屯田。王在进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。他认为啊，在那片遍布敌人的土地上，赵帅教很快会故伎重演，丢掉一切再跑回来。几个月后，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，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、房屋以及手持武器、训练有素的士兵。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38人后，他找来了赵帅教，问他一个问题：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呢？ 赵帅教回答道： 民有6万余人，士兵上万人。 从38到6万，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，孙承宗十分激动。他的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，由于过于激动，当即把车送给了赵帅教，自己骑马回去了。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。就赵帅教同志的表现来看呢，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，知耻近乎勇。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呢，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。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儿，就差点被人砍喽。正当赵帅教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，协助调查一件事情。赵帅教明白，这回算活到头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初赵帅教在辽阳的时候啊，职务是副总兵，算是副司令员，掌管中军。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啊，手握军队主力的赵帅教应全力作战。然而呢，他逃了，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。换句话说，小兵可以跑，老百姓可以跑，但赵帅教不能跑，也不应该跑。既然跑了，就要依法处理。根据明朝军法，此类情形必死无疑啊。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，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。孙承宗听说此事后，当即找到了兵部尚书，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。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，索性做了个人情，把赵帅教先生放。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他之所以放赵帅教一马，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。 而赵帅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，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，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赵帅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。 天启元年呢，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，他所有的呢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。天启五年呢，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，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。在收复宁远之后，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，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。他认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，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。锦州嘛，又小又穷，派兵手还要费粮食，谁要谁就拿去。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，孙承宗得了锦州。事后证明啊，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那一刻起，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。因为至此，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——关锦防线。所谓关锦防线，是指由山海关、宁远、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。这个防线全长400余里，深入后金区域，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，是极为坚固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。历史还告诉我们，凡事总有例外，比如这条防线。事实上，直到明朝灭亡呢，它也没有被突破。此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呀，后金军队用手刨、用嘴啃、用牙咬都毫无效果啊，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。这是一个科学、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，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。锦州、辽东重镇，自古为入关要道，且地势险要，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，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，这又是一个噩梦。这就是说呀，只要海运充足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。既然难打，能不能不打呢？不能。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呀，他要回家呢十分方便，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18列。我顿时不寒而栗啊，这意味着呀，在300多年前的明朝，要到辽东，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，锦州是唯一的选择。要想入关，必须攻克宁远，要攻克宁远，必须攻克锦州，要攻克锦州，攻克不了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月子西山到金北，恰可 愿醉醺芳菲，得白不见青瀑流飞，风落如雨碎，蜿蜒而随。隔窗岸有妻是狼队，浮屠出身是泪，东风是主家蝶回，幽灵间一波云未悲，都著书满苍翠，真写复朝回。长空连山外，断红天角坠，崖壑之下窈窕巍巍，回乱云也绿，且管身则有随，负心笑尽白雪与相随。自我这等把这青春作酒，披草而坐，不惧姿态就也闯，千丈古木李白岁暮，风雨在侧，无人识酒色。自我这凭此芳龄水，举声同曲共酌，卷几则相枕落衣而卧，自由寻让唱歌不须和，若闻来客清风雨我。山外断空天角坠，崖壑之下窈窕巍巍，回廊影也绿，且管身则有随，负心笑尽白雪里相醉。自我这等把这青春作酒，凭草而坐，不惧姿态就也闯，千丈孤白岁暮，风雨在侧，无人识酒色。赐我这凭此风铃水，举声同曲共酌，卷几则相枕落衣而卧，自由寻让唱歌不须和。我这等把这青春作酒，披草而坐，不惧姿态就也壮，千丈古木李白岁暮，风雨在侧，无人识酒色。赐我这凭此风铃水，举声同曲共酌，卷几则相枕落衣而卧，寻让唱歌不须和。若闻来客清风雨我，